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来袭》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29集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回程的飞机上，换蒋婉睡得很沉，他昨晚被折腾得很晚。文静把他给买的礼物全都拆了摆在床头，还告诉他，我很喜欢你送的礼物。 喜欢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。 两人下了飞机直接回家，蒋婉一回来就开始大扫除，先打扫文静的房间，把他的电竞舱擦拭得一尘不染之后，才开始打扫客厅。文静在洗澡，他一出汗就要洗澡，蒋婉先拖地板，随后洗了抹布过来擦桌子，擦完茶几又去擦阳台。手机就是这个时候响起来的，他把抹布放下，洗完手拿起手机看了眼，是个陌生来电，没有备注。他狐疑地接听， 喂，你好。 喂，是婉婉吗？ 蒋婉听出对面的声音，猛地把电话挂断。文静从洗手间出来，看到蒋婉一张脸变了色，问了句，你怎么了？蒋婉摇摇头， 没事。 手机再次响了起来，她低头看了一眼，按下了关机键。文静走了过来，她身上穿着纯白的 T 恤，底下是七分裤，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腿。刚洗完澡，头发还在滴水，他搭了条毛巾在脑袋上。他低头从蒋婉手里拿过手机，按了开机键。蒋婉垂着眼睫，声音很轻， 是我爸。 他接过文静快要掉下来的毛巾，手指捏着毛巾，用力到骨节有些发白。 我以前坐过牢。 快过去十年了，他第一次在人前完整地将过去这段不堪讲出来。 他们为了钱让我来承担一切，让我去坐了牢。在那九年里，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。我出来的时候就告诉自己，从此以后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 手机开机，电话再次打来，文静滑动接听。 蒋婉，你有能耐了是吧？听到我声音还把电话挂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出了名了不认我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是我跟你妈辛辛苦苦养大的，供你念书又花了不少钱，你现在出名了，有钱了，都上电视了，是不是该回报我们呀？要不是你弟跟我说看直播看到你，我都不知道你现在这么火。怎么出来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是准备当白眼狼翻脸不认人了是吗？ 蒋婉想到昨天跟文静去上海参加的那场比赛，大概是最后被直播的摄像头拍到了脸，所以被他们看到了。文静冲电话那头道，怎么回报？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 你谁啊？蒋婉呢？ 怎么回报？ 你到底是谁？ 想好要什么再打电话过来。文静把电话挂了，蒋婉不明所以地看着他。 你要做什么？ 电话又响了，文静等了一会儿才滑动接听。蒋宽旺直截了当地说， 300万。 你做梦。 好，地址发过来。蒋婉去拉他的手臂，眼泪速速往下落，声音哽咽， 你不要给他们钱，我不欠他们的，你不要去。 他哭得无助又委屈，就像当年被送到监狱那一刻一样。 没人伸手拉他一把，没人跑过来抱住他，也没人跟他说没事了，我们回家。他只能一个人缩在角落那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文静拦住他，声音很低，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，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。 下午四点，文静提着两只纯白的背包打车去了蒋宽旺发来的地址。蒋宽旺他们就在本地，离文静只有半小时不到的车程。文静在路口下车，随后看见一个中年男人蹲在路边抽烟，离垃圾桶就隔着一米不到的距离。他穿着灰扑扑的工装，满脸都是黑灰。文静盯着他看，那男人盯着他手里的包看，只一眼文静就确定那人是蒋婉的父亲蒋宽旺。文静把两只包丢在地上，隔着距离冲他说， 九年你没去看过他一次，现在打给他的第一通电话就是问他要钱。 蒋宽旺一直盯着他丢在地上的包，嘴里无味道， 九年也就一眨眼时间，他现在不是出来了吗？而且现在混这么好，做主播啊，又是你女朋友是吧？听说你们一直同居，我女儿养这么大，和你在一起那么久，问你收点钱也不算什么吧。 文静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蒋宽旺被他那双眼看得发毛，忍不住走过来问， 钱带来没啊？ 文静垂眸看了眼脚下，蒋宽旺看着那鼓鼓的包，咽了咽口水， 我先看看啊。 我想知道你们当年为了多少钱。 文静声音大了些， 没多少，二十来万。蒋婉太不懂事了，家里那时候缺钱，我没法子了才让他去的。 蒋宽旺走近一步，弯腰想去捡地上那包，他满脸贪婪的笑容，将拉链拉开，看见里面装满了一沓又一沓的现金。你后悔吗？ 后悔什么呀，有什么好后悔的。 蒋宽旺满心满眼都是眼前的钱，一挥手招呼藏在暗处的儿子和老婆出来。 哎，涛儿，孩他妈过来呀，真的是钱。 蒋宽旺的老婆和儿子也都奔了出来。文静看着他们一家子人围着包里的钱疯了似的叫了起来，他面无表情地把另一只包的袋子打开，一抬手将包扔到马路中央，一沓又一沓钱落在外面。蒋宽旺骂了他一句，扑到路中央去捡钱。耳旁有警笛声呼啸而来，他被人拉起来时还红着眼去捡钱呢，直到他看见对方身上的警察制服，这才傻了眼。 你们凭什么抓我？ 文静将手里录了音的手机递到警察手里，冲对方道，这里有录音作证，希望你们尽快搜集好相关证据。 麻烦你也跟我们去一趟警局录口供。 好。他回头看了眼被抓进警车里的蒋宽旺几人，淡漠地跟在警察身后朝一辆警车走去。蒋宽旺隔着窗户在车子里指着他大骂， 你骗我，你居然骗我，你们放了我，他骗我，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 他老婆和儿子吓得眼泪直掉，不停地求警察放了他们。警察一声吼， 都给我安静点， 车厢这才安静下来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